了千千万，良言难劝这迷心人，急得鬼神得无助。娇儿哭连声，心生一计，有有有，我何不假意摔子劝夫君回身莫忘我那亲生子。小娇儿，听为娘我有话对儿你讲啊啊啊啊！我那糊涂的。

再请欣赏李秉枢在《三堂会审》里的一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唱腔。 Yeah.